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今日我哋想讲一集老毛西， 老毛西， 老毛西呢排又好红啦！屌你老味，买又买唔捻到啦！屌你有冇买啊？ 哇！ 因为我自己睇老毛西单嘢，我系咁噶，屌！即係好老實講啊，曾俊華俾人掟撚種雞蛋啫，屌你又唔係俾人掟撚種核彈，屌你老味使唔使有重案啊？又拉又殺啊！屌你老味，係即係你個亮度真係好撚細啊，梁生。 都話真係唔識講喎呢單嘢。 喂，屌你掟雞蛋啫，煲薯俾人掟鞋都算數啦。 其實咧，一個人嘅亮度咧 ，suppose 應該個原則係咁嘅。你譬如話原本你只係你細個咁樣，你冇乜脾氣噶，人哋一拳打過嚟嘅時候，你咪由佢咯，即系你有冇你阿爸阿妈打你有冇谂过还手啊？ 屌你啦，好卵狼噶，老母打得。 我知你有冇谂过还手先，系咯，就系咁咯。咁你而家，但系而家你求其喺街度有人打你一巴，你要还拖啊嘛，系咪先？ 我而家唔敢还拖。 喂，所以一个即系一个人咧，究竟佢点样去判断究竟佢会还拖同还几多咧？ 啊， 系同佢个。攞幾錢人工啦、 啊？ 社會有咩資歷啦、 啊？ 坐咩位置啦、啊？受幾多人景仰係有關係。 喂，大佬，但係而家人哋掟個雞蛋啫，屌你老味，等於當年搞嗰個有誰害怕艾薇薇？屌你噴下嗰啲塗鴉啫，重案，屌你老味，搞埋超級電腦揾條女出嚟，你使唔使咁撚緊張啊，大佬？我唔係搞顛覆國家活動嘅、啊、大哥。 所以一個人其實咧，佢個位置上得越高咧。其實佢個尊嚴咧係越唔容易俾你冒犯到嘅。 喂，我 咁但係就咁 黐緊咗線啫喎。 唔係、 啊。 但係咧，所謂冒犯你嘅意思咧，就係你譬如話好似阿諾舒華辛力加咁樣。 啊。 佢又係俾人掟雞蛋。係。佢話：你可唔可以掟埋條香腸上嚟？ 你幾幽默啊！你 即係嗱 ，OK。咁係咩意思咧？其實咧，嗰、那個過程咧，如果佢咁樣講嘅話咧，其實係你冒犯唔到我。 啊。 OK， 即係。如果咧我話我屌你老母，係你冒犯到喎，係咪？即係你其實就咁啊！你如果人打你，你痛咁樣先叫俾人打啊嘛。屌人哋打完你舒服嗰啲叫按摩啊嘛，係咪先？即係所以咧嗰、那個你個即係人哋做啲乜嘢咧，同埋你點樣諗嗰件事咧、 啊， 基本上係兩個世界，即係兩碼子嘅事嚟嘅。咁啊，梁振英就係俾人哋掟中咗啦。哦，舒華辛力加雖然被人掟中獎，但係佢真係掟佢唔中。 啱 你喂你嘅嗰樣嘢，喂大佬你 hit 堆 hit 讓我介意噶、啊。你可能屌佢情婦咧，比屌佢老母更加嚴重。係咪先？ 啱啊！屌你老尾，即係有一單嘢，我又想講你話屌情婦。話説我有個同事咧，就得罪條古惑仔，那個古惑仔就話：啊屌你老尾！ 而家仲有冇古惑仔嘅咧？而家 又冇噶啦！屌你，古惑仔揾唔到食，屌你老尾！咁嗰個友就講：喂，我架車新買，你千祈唔好搞我架車，你搞我老婆得啦！我老婆唔係新買啊！很仆街屌老母！咁嗱呢单系题外话，第二样嘢我想讲嘅就系、是、你学乜功夫都冇用嘅。曾俊华系洪拳、咏春、 西洋剑、 西洋剑高手，高手之中嘅高手都一样中弹。 冇、哦、乜所谓嘅， 学功夫系冇用噶，屌你老味！喺林崖里边都系会中弹嘅，屌粒鸡蛋飞过嚟，你都一定会中嘅。 不过我觉得梁振英啦，琴日佢做咗个好得意嘅举动嘅。佢將隻老母西擺咗喺自己台面嗰度嘅，又影咗張相嘛，仲要擺上 Facebook 咁樣。 係咩？ 係啊，咁啊，所以啲人咪喺上面瘋傳呢張相嘅。 啊， 咁佢又想借呢啲機會咧，去幫自己建立另外一個比較 親民、 親民啲嘅形象。 大量 係咯， 但係佢不嬲都唔大量。你睇下佢屌你老味出嚟，阿曾俊華想講嘢難撚住曾俊華，自己要講先。喂，大哥咩社會啊？而家香港地。在中國裏面都算是一笪比較開放能夠講嘢的地方，屌你老味，你都做埋呢啲嘢，同埋我成日覺得一樣嘢，香港是中共權力派系鬥爭的平台。你有啲嘅派系可能叫你做某啲嘢，有啲嘅派系可能叫你做某啲嘢，你咪唔好成日揣摩朕意。嗱，梁振英呢啲咪就係揣摩朕意，閪撚咗咯！屌你老味，喂！你話中央覺得係咁啫，或者人哋唔係咁諗咧，啱唔啱先？你嗰個派系係咁啫，第二個派系有可能唔係咁啦。咁喺呢個咁複雜嘅政治環境裏邊，你亂咁做一啲又唔開明，又好即係固步自封，又覺得自己惡撚曬嘢，分分鐘嗨嘢啊！你反而話我大量啲就可能仲好啲喎。 我又唔係咁睇喎，即係咧。 尤其喺呢啲其實做官咧， 啊、 官係啲咩嘢咧？其實好似以前咧，成日有句啲老人家有句俗語啊，未見官先打 八十 大板啊嘛。總之咧，其實咧打呢樣嘢咧，就係佢哋有個名嘅，叫殺威棒。殺威棒，即係咧，我打你嘅時候咧，將你咧入到嚟嘅時候，嗰、那個威風咧滅咗你先，即係等你個人咧謙卑啲先。其實傳統嘅中國，即係中國人啦、啊，裏邊對官嗰種睇法咧，就係、是、我喺上面，我係一個管理者，你係下層，你係一個被管理者嘛。咁佢完全唔會用，佢唔係喺佢個腦裏邊唔係裝緊一個公僕呢個觀點嘅，佢係裝緊一個我係青天大老爺呢個觀點啊嘛。喂，好正常嘅，跟住然後 同我哋而家啲高層一撚樣咯。 咪其實就係咁咯，其實全部公司都係咁噶。係 啊， 所以佢哋又喺就算你，唉，即係講真啦，公僕呢啲即係聖人先會咁樣諗嘅咋。有。就算他告訴你是你都不要相信是不是、你有沒有聽過 你公司的經理說其實是個目標是為大眾謀幸福 當然沒有了那些冚家產屌他老母 所以呢如果作為一個官呢他是覺得他是、他的位置是管理普羅大眾的話呢他必定需要有官威 我覺得不是管理那個但是現在服務普羅大眾、 但是這個是假的嘛、即是你喂連他自己都不信連你都不信他告訴你你都不信你怎樣可以叫他去這樣做呢、我們的文化裡面沒有這件事在我們的文化裡面沒有一種、其實這班人出來的時候是為大眾謀福利、而大部分人去、即是千里做官都只為財、你看看梁茂、什麼波啊 梁茂波 是不是梁茂波、陳茂波 陳茂波這個整得冚家產 喂但是這些才是真正做官的典型、喂做官應該是這樣的即如果做到、即做到曾蔭權這樣呢喂我覺得已經是聖人來的了、為什麼貪少少而已你看看這個江澤民的兒子整間電力公司貪上去了、即 你其實你想想、哪些是真的好官呢就是如果、我跟你談好了喂，淨係斬一刀嘅啫、你又真係守規矩，淨係斬一刀喎、以前啲人交税咧，好撚淒涼嘅，因為咧以前係實物税啊嘛。譬如話你種產嘅，咁然後咧，我就交產俾政府啦。但係嗰個產咧，究竟個產呢合唔合乎國家嘅標準？而你呢個產係咪相等於一個產嘅產呢個概念呢、因為你個產有啲細啲噶嘛，你有三個產先當一粒產噶嘛。 哇，唔撚係喎！ 因為你個產嘅 size 唔夠嘛。跟住然後咧，你話斷斤兩嘅話咧，成色唔好。呢個產少少唔夠喎。 屌個老母！ 你做官咧就專門咧去判，即係以前咧民間嘅官咧就係判斷呢啲嘢嘅，即係究竟你個。收税的時候咧，我屌你尾，你可以由一箱產變成三箱產噶嘛？咁、如果譬如話大家講好咗啦，三箱啦咁樣，跟然後你就計算到啦，唉，屌一刀，唉一刀俾撚曬你啊咁樣，喂你嗰年就唔使再煩噶啦嘛。 係啊係啊係啊。 所以最好我覺得即係最，如果你對官咧個期望降低啲，嗱佢本身係一個慾望嘅化身嚟嘅，佢嚟呢度咧係諗住服務自己，好清楚啦。咁然後咧，然後佢同你傾好咗。他現在剛巧真的坐在你上面而他真的要斬你一刀、然後你又覺得可以承擔得起的、但那就是相安無事、那就大家過著美好的生活、所以曾蔭權繼續貪他的、你繼續你的生活、其實沒有曾蔭權管理下面我們沒有問題的就繼續吃飯、喝東西、叫雞 即中國這些官的文化真的老撚土你看看外國譬如中南美洲很多國家的、總統查韋斯啊，查韋斯雖然老人套，但係佢真係為人民服務啊！佢真係解放咗一啲嘅銀行，令到即係佢哋嘅國民有即係豐衣足食嘅生活啦、解放咗佢嘅石油業啊、另外就係有一個中南美洲嘅總統，佢搞革命出身，中撚過三次槍，屋企個實 Q 仲要係警察嚟啊！佢話你唔使俾啲咩我啦，屌你求其俾個警察啦，唔要都得。屋企仲住喺農莊，自己揸架農夫車翻工，淨係出席啲國際場合先著到老西，平時 T 恤牛仔褲翻工。即係呢啲真係一個服務社會嘅總統。佢問訪問佢嘅時候，你唔介意嘅？唔介意，我中過三次槍。即係佢嘅嚟嘅原因，佢就係因為要服務呢個社群。佢即係搞運動的原因就是想服務呢個社會，即係呢啲先係一個即係從官或者係真係 我哋需要嘅領導啊嘛。而家已經開明化㗎啦。 屌，但係你咁講啊，屌揾你做啊嚇。 咁我唔夠膽中三次槍嘅大佬。 唔係中三次槍啊，即係就算啊，講緊係你去服務人啊。 啊 即係你去坐一個咁高嘅位置，咩咁撚大隻鑊？喂，大家都係做人啫，為咗咩？生活想咩？開心。 啊、 喂，我冇你服務你，我開心啊！我又唔係方制，係咪先？ 咁啊係。 即係、喂，大佬，你做咗教宗冇閪屌啊嘛！ 屌你啦！唔知幾多僆仔俾佢屌啊！佢同啲僆仔講：嗱，你屌撚完就升天㗎啦，細佬。 唔係 屌你老味，都唔知幾撚多呢咁嘅撚樣。 所以個問題喺邊度咧？個問題就係、其實我哋冇理由去期望另一個人去對服侍你嘅，係。咁你其實係要求太高啦。咁然後咧，而嗰啲人咧，即係冇辦法，即係喺個奪取政權嘅時候，你冇份做。係啦，其實你可能如果由加入革命軍咁樣咧，即係如果你阿爺、或者你太公有做過呢件事嘅時候，屌你而家間屋可能大十倍喎。 咁啊係，你睇下鳳院已經知啦。 咁你嗰時候冇夾錢嘛？ 系啊！屌你！啊，你呢个观点讲够啱啊！你嗰阵时冇夹钱。 咁你如果你太公嗰个年代你夹咗钱，你而家个收入咪好啲咯？ 系。 咁你而家冇夹钱系咁噶啦。 系。 咁你而家系攞紧咩？唔系嗱，你起码而家唔使喺清政府下边统治啊。 系咁啊！系。 咁你而家系食紧民国嘅着数喎。 系。 咁又你又冇夹钱，同时攞紧民国嘅着数嘅时候，咁抵你噶喎。 啊，咁啊系。咁你讲啊啱。 咁然后咁所以咧最坏嘅官系咩咧？最壞的官咧就係不停攞嘢，然後咧大家講好咗唔算數， 即係呢啲啊，整下冚家產。 呢啲就係連基本做人嘅品質都冇啊！嗱，咩係人咧？人係基本上有貪欲嘅，啱唔啱？貪欲即係我多啲你少啲啦，係咪先？ 啱啊！ 邊啲唔係人咧？我有你冇 啊？係呢啲唔係人， 係嘛？所以我哋其實只係如果大家保持住一種平衡啦，就係、是、喂，你今日企喺我上邊，點解？因為你太公嘅時候夾咗錢嘛，所以你多啲我少啲，正路啊。 啱啊。 屌，所以咧，我係認同責任權嘅， 係、 即係我覺得 OK 嘅，即係、 啊、 我從來對官呢樣嘢咧，我真係冇乜期望，即係你唔好太大手就得噶啦，係咪先？即係董建華好人啦、 啊，好人。 喂，董建華直頭係你多啲我少啲啊，你知唔知啊？係 啊 係啊係啊。然後 所以地產商咁撚憎佢咯。 跟住即係佢真係有啲理想啊！ 跟 住然後去到梁振英就我有你冇， 係係 係，呢個就係佢最壞嘅地方。所以咧，曾蔭權咧唔係阿董建華係好官，曾蔭權係庸官， 係 梁振英係貪官，係狗官， 梁振英真係狗官。 係啊， 所以我哋應該成立啲遊擊隊將佢屌你老尾，即係將佢處決。 咁啊唔使嘅，其實咧即係。其實在一個咁大的政治鬥爭體系裏邊咧，其實你諗下，即係連呢個咩嗰啲叫做咩，連近排個上海嗰條友叫周咩？ 啊，唔記得周啊，我知邊個唔記得周咩啊？ 周即係嗰啲 A， 即係而家嗰啲大卡士嗰啲官僚，其實都踩唔住嘅。 啱啊，啲人都坐唔暖嘅位。 係咯，即係連薄熙來又會關我親嘅，屌你咪曾蔭權呢啲大風啲都吹走咗啦。 梁振英呢啲真係大風啲吹走。 所以其實因為咧，佢哋亦都係其實好簡單啫嘛，即係你你嘅壽命越短嘅時候咧，你一定係會將你有嘅，即係你一定係會最貪做最多、最奸、最淫、最賤格。所以咪表現出嚟嘅梁振英係咁樣咯。咁然後，咁當佢做得越多嘅時候，亦都加速緊佢自己嘅衰亡啊嘛。所以佢最尾係會自己玩完嘅喎。 希望佢快啲添啦。 所以梁振英呢樣嘢啊，呢個係真係人渣。 真係人渣，屌你老母！真係人渣，呢個真係人渣。即係官裏邊真係見咁多官，佢真係人渣之中嘅人渣，屌！ 因為香港嗰啲官咧，其實你咁講，即係庸官啫，庸官都唔係壞啊。 係，庸官周街都係添，屌！ 即係人有用，人官就梗係要用啦。即係喂，屌你尾嗱，即係講真，佢太特殊嘅，你都覺得唔安樂啊！撲街，佢聽日又搞革命，後日又變革嚇。屌你尾嗱，2014年1月1日全部換曬做銅錢， 屌你 係嘛？喂，佢話恢復古制，哇！你真係唔屌撚到佢七彩係咪？ 即係咧，用官有咩好處？我琴日係咁，聽日咪 嚇啱啊啱啊！大家最好係咁啦。係 咯，咁後日點啊？後日咪同琴日一樣咯。咁第咁下個月咧， 都係 上個月一樣。喂，用官嘅好處係咩啊？大家安安樂樂啊嘛！屌你咪嗰啲即係精英都唔係下下好。精英話俾佢聽，嗱，精英搞咩咧？下個月搞考勤。 咁啊，大撚鑊啊！ 喂 ，check 下邊條撚樣護士成日請假？ 你咁針對我嘅？ 邊條友呢個有邊個同事喺某同事放假嘅時候喺街度見到佢喺度玩？ 我冇試過啊！ 屌，再搞啲特務嘢嚇，揾啲人落嚟 check 下你喺樓下等你咯。 哇！屌佢老母啦，咁真 係。喂，大佬，即係考成係好噶，即係對成個社會咪好咯。大家勤力啲做嘢啊嘛，啲官員唔敢偷懶啊，嚇啲公務員唔敢偷懶啊。 最弊啊，考成嗰啲屌你老味，佢自己都偷懶咧。 佢偷懶佢嘅，即係係佢嘅事，佢又有另外一個人去考佢噶嘛。佢又去考下佢究竟佢有冇考你啊嘛。 咁特務嘅機構嚟嘅，屌你！喂，好似當年嗰啲蓋世寶咁嘅屌。 呢啲就係、是、即係喂精英就係諗緊點樣令到你都精啲啊嘛。咁然後佢諗緊點樣你精啲嘅時候，佢又揾啲制度去監管下你噶。屌咁你咪唔過癮咯，你唔過癮嘅時候你咪唔撚想做咯，係咪啊？即係咧，所以你話用財真係有用財嘅好啊，用財嘅好處就係同琴日一樣。 啊，咁啊 係。係咯，最用財就係同前日。 哇！你講啱啊，神哥。 所以你話呢個世界太多精英啊，都係一個災難。梁振英真係精英嚟， 呢個係西精添啊，仲要屌你老味，西方精英啊，好，拜拜。